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古星志的半身被鲜血染透，脸颊与嘴角也溅上了血，但他没有半点邪异之气，仍是往日秀气又冷淡的古星志。丁秋云在那短短几瞬想了许多，想他身上的血是怎么来的，想那被古星志带走的十数个同伴，想那三颗被挂在树上的头颅，想严兰兰的守灵绳，想那日意外的重逢与古星志曾与他说过的话。他说， 我找不到你，只能在原地等，等了足足两年。 待古星志走到他身前，面色煞白的丁秋云才抬起脸问， 你真的等了我两年吗？ 古星志知道他在说什么，轻松接上了他的话。 是的，我在那间超市里等了两年，杀了很多新人类，所以他们怕我，就让我做了他们的首领。 丁秋云听到自己嘶哑的声音说， 你背叛。 就如同他向丁秋云谈起自己逃叛了军队，口气轻松，仿佛对他古星志来说，身为尚未变异的旧人类，背叛旧人类，投靠 AI 与新人类是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。 为什么？是被威胁了吗？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？不要多想。 古星志似乎真的能看破他心中的想法，用沾有丁秋云同伴的鲜血的手轻抚着他的脸颊。 我不怕他们，也没有人可以威胁我，可我知道 AI 对你持续两年的破坏行为很不满，要把你清除掉。你不能一直活在随时会死亡的风险里，你不能，我不许，所以我必须要保护你。 古星志就像第一次同丁秋云接吻一样，捧住他的脸轻声道， 他们答应我，只要我动手帮忙把丁队那些碍事的羽翼统统剪除掉，他们就不会再追杀丁队。 丁秋云仰头看他，只觉如坠噩梦。然而同伴被绞死的尸身还在一旁，而流过他脸颊的泪也烫得惊人。 顾心之，你他妈有种直接冲我来啊！ 顾心之抚着他的脸， 我就是冲着你来的，一直都是这样，从部队里开始就是这样。 他的古副队蹲下，平视着跪倒的丁秋云，口吻略略温和了一些。 你明明一直喜欢我，却不肯面对，要不是那次机器失控，你怎么会知道我在你心目里有多重要呢？ 说吧，他把丁秋云抱入怀中小声道， 只是我没想到会让你受那么严重的伤， 丁队僵硬地伏在古副队怀里，静默良久后竟莫名其妙地笑了出来，笑得浑身发抖。 他过去的战友，害死了他现在的战友，并说一切都是为了他。哼，多好笑啊。渐渐的，丁秋云笑得累了，双目只剩下无边无际的疲惫与空洞。三日后，监牢里的丁秋云终于找到机会撞开守卫跳楼自杀，以此向他的战友赎罪。看完所有的世界线，池小池唯一的感想是，稍等，我撸个抱压压惊。池小池右手边的被子隆起了一块小团子形状的东西，显然是那只嗷嗷待哺的小奶豹，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爬上床的。池小池揭开被子，发现小豹子的睡姿秀气得很，和人一样仰面躺着，露出肚皮上细细的软毛，两爪放在耳边，肉色的小鼻子一耸一耸。池小池把手探到他的小爪垫上轻戳一下，他动了动，伸开爪子抱住池小池的食指翻了个身，侧躺着含住他的指尖做吮吸状，微凸的牙齿一下下咬着，像在撒娇也像在亲吻。池小池知道他大概是把自己当成母亲了。当初为了照顾狗肉，池小池特意跟着楼隐去了宠物店，不过学到的都是如何照顾猫狗，以至于看到这种大型猫科动物，池小池的第一反应仍是给他磕一包猫粮。池小池去逗他， 你真的要跟我走啊？跟我走可没肉吃哦。 小奶豹醒了过来，蒙着水翼的灰蓝色眼睛微眯着，本能地往池小池怀里钻去。池小池心软了，想他这么小又能去哪儿呢？说不准一出门就给人一勺烩了。池小池跟他下了最后通牒， 我们先说好，你敢吃我，我就敢吃你。 小豹子趴在他前胸上，似乎很满意这个新的休息地点，呼呼睡了。 六老师，你说他能听懂我说什么吗？ 他只是普通的豹子而已，既然没有癌细胞，也不会进化出智能。 池小池翻了翻丁秋云的记忆，不由想到， 还是没有智能比较好。 万物皆有灵性，自然是好。万物皆有人智，同时又具备千万年进化而来的兽性和猎食技巧，才是真正的可怕。距离三点还有半小时，趁着这段时间，池小池将国内所有计时地图下载完毕。此次灾难不同于地震、泥石流之类的地质灾害，地形是不会大改的。有一份地图在手，寻找物资时也能少走些弯路。061问他， 古星镇那边你打算怎么办？ 能怎么办呢？ 池小池慢条斯理地说， 对付这种人，我自己不先死一次，他甚至不会认为自己有错。 他挪了挪身子，以半开玩笑的口吻说道， 你们的主神到底有多想让我死？ 他这一动，仰面在他身上睡着的小豹子又有了醒来的趋势，那小爪子轻轻扒拉着鼻子。池小池一手拿着通信器，一手拿指尖自上而下的轻捋着他软肉的肚子。小豹子渐渐安静了下来。 你对他真好。 池小池镇定地抚摸着小家伙，大言不惭道， 当然了，这是我的储备粮。 储备粮听了想咬人。061还想问问他打算怎么处理古星志士，时间到了。空调风机送出最后一阵暖风，像是发出一声低沉的叹息，随即停止了运行。旧人类的时代终结在这一声叹息之中。池小池单手抱住小奶豹，从床上翻身坐起，把它藏进了余温尚存的被窝，抓了个手电筒，在黑暗中直奔丁父丁母的房间。温度调节系统关闭，可调温锁温的智能玻璃变回了普通玻璃，房中积蓄的热气被野兽似的寒气迅速吞噬。 只是从下床到敲醒父母房门这短短的距离，室温便肉眼可见地掉了数度。握上父母房门的把手时，一股寒意从指尖直窜上来，激得池小池眼皮一跳。丁父丁母都还没醒，被子确实能够给人一种温暖又安全的错觉。